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你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以下时间呢，再和大家来唠唠嗑啊。这唠的嗑呢，是一个新消息。这消息呢，是我在上节目之前刚刚看到的。美国的航空航天管理局，大家都知道 NASA 呢表示，将会在今天晚上北京时间12点呢，发布一个重大的消息。这个消息呢，是由开普勒太空望远镜所带来的一项新发现。有人说，这很有可能呢，是人类几千年来梦寐以求要寻找的另外一个地球真的被发现了。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呢，2009年发射升空到现在呢，一直在做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呢，就是在宜居带寻找类地的行星。目前呢，已经找到了1000多颗类地的行星，而且还有3000多颗候选者。NASA 也说了，今天晚上会来公布呢消息，到底开普勒有没有发现地球的姊妹星呢？要是真有这样的事儿的话，接下来估计可能啊，这全球的媒体又得爆炸了。我还看了有一个网友的评论说，哎呀，以前这个人和人之间都是异国恋啊，就已经了不得了。如果真的发现了一颗地球的话，未来可能会出现异球恋。好，先不管 NASA 的事儿了，我们再从美国把目光呢移到欧洲。欧洲空间局呢最近说了一件事儿啊，这事儿呢是有关不久之前来登陆呢彗星的那颗登陆器飞来。飞来呢在着陆彗星之后啊，可能是改变了自己的位置。为什么呢？现在地球上的人和飞来呢已经难得取得联系了，就这个联系中断了。而飞来项目的主管呢，目前也说这都已经好久了都没有收到呢这个着陆器最后发回来的数据。飞来所降落的这颗彗星，它的名字叫做格拉西门克彗星。现在这颗彗星呢是逐渐靠近太阳，阳光呢也使得彗星上的物质在蒸发，同时呢也是改变了着陆器的位置，所以现在呢人类没有办法和它取得联系了。所以呢科学家们呢正在进行一些调试，希望未来这个调试能够成功，但是回头看来可能这个事儿啊凶多吉少了。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来说我们生活中一个常见的应用。现在有不少朋友发微信的时候呢，比如说比较着急或者手头不方便的时候，或者呢大家开玩笑的时候，会用表情符号来进行回复。最近呢就有人动了心思要用表情符号来拍电影。不久之前呢，索尼影视动画公司呢通过招标，最终是赢得了价值100万美元的合同，要拍摄一部呢完全关于表情符号的动画电影。在现实生活中啊，表情符号呢就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从职业运动员到各大品牌，甚至到美国的奥巴马总统都很喜欢用表情符号。所以呢索尼认为说这部电影应该能取得很大的成功。实际上这也是啊现代通讯技术来反过来影响人类生活最直接的例证之一。 在很多年前，我们对于表情符号是什么，大家还不是很理解。顶多呢，你在键盘上打出一个冒号，再打出半个括号，就认为说这是一个笑脸。但是现在微信的应用已经让表情符号变得是更加的丰富，大家已经可以在表情符号的运用之下，不用打汉字就能够进行呢一段不丢失任何信息的对话了。我们今儿呢和大家来聊了聊身边的这些科学，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呢进入今天的话题，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还有主持人玉龙的微信玉龙小段也在这里为您开通，每天呢都会为大家来送出一些科学知识，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呢和我来取得联系。今儿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的话题是和植物有关系啊，最近呢这植物界又有一些值得去关注的事情了，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一块聊。最近北京市植保站检疫科工作人员在密云水库的附近再一次发现了三裂叶豚草，这种豚草的花粉会让人产生严重的过敏反应，甚至还会导致身体生病。三裂叶豚草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人体接触到它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如何能够在生活中辨别出这种毒草？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小心毒草来袭。节目用周华健的这首《忘忧草》来开启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我们的老朋友了。史军博士你好。 嗯，大家晚上好，我是史军。 史军博士一来呢，咱们就得讲点花花草草的事儿了啊，这个拈花惹草一点。 拈花惹草， 来，我们先和大家说的这件事儿，其实第一时间我就把这条新闻发给了你。 对， 当时呢你也不知道该， 这个花不好粘，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这个事情我看完之后，我觉得一定有的聊，但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只从图片上看到呢，种在一片大森林当中，有一些树它冒出头来了。这个头呢冒出来之后啊，它反倒像一个汉字，这汉字呢就是牛牛牛。 嗯，对。 啊，又念奔。 嗯， 有人说这片树林的发现是为了提振股市啊，有三个牛嘛，对不对？不过这两天股市涨得也还不错。我们回头再站在植物学的角度再跟大家来说一下，不久之前呢在邛崃市啊，大家在山上发现了有这样的一片5公里的山脊，有三块植物组成的巨型神秘的图案，这个字儿呢就像是一个奔，就是三个牛落在一起。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造型？第一时间我就跟植物学博士史军来说这个事儿了啊。史军博士呢其实给我的答案是可能还得再看一看，还得要看一看当地的人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研究，或者是不是有一些过去我们不了解的情况。 对， 但是这两天网上已经有人啊， 对，实地去看过了， 还有人进行了猜测，有人说这是当年诸葛亮留下来的阵法。哎呀，不得不佩服大家的这个想象力啊。实际情况是什么？ 实际情况就是有人去看过了啊。我们还有特别较真的记者啊，甚至实地采访过了，发现其实这些树啊，这些特殊颜色的树，就是前些年啊，我们当地的这种林业部门专门种的这样的树啊。这个树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名字，叫鹅掌楸，或者叫马挂木，这是我们中国特有的一种啊木兰科的植物，非常特别。 为什么要叫马挂木 啊？为什么叫马挂木？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是，它的叶子啊，特别像我们老北京人以前穿那个马褂，非常非常像。其实，如果是北京的朋友的话，我们在这季节不妨去北京植北叫、哦、中科院北京植物园啊，就是俗称的这个南植啊，这个园子里面去看一下。在刚进大门啊不多远的地方就种着几棵马挂木啊，非常非常形象啊。因为它那个叶子的形状真的非常像马挂啊，像一小马挂的形状。至于说鹅掌楸呢，也是说它的 就不把它比作马褂了，而把它比作鹅掌，是吧？ 嗯、 这个叶子也有点像鹅掌的形状、 嗯、 啊。 所以这个东西你刚才也讲了，是咱们国家特有的一种品种，是吗？ 对，是我们中国特有的一个木兰科的植物、嗯、 当时啊，就是邛崃市的这些相关的工作人员把它种在那儿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目的啊，就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他说是做一个阻隔带， 嗯， 啊，就是做一个这种造林的时候的阻隔带， 嗯， 这个为什么要需要这个阻隔带呢？这有几种考虑啊，嗯，因为我们没有拿到详细信息，只能是做一个猜测，猜测之一呢，就可能是在不同的这种我们样地之间啊，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隔离带， 嗯， 啊，比如说我们这边可能种着其他类型的植物啊，两侧种的是不同类型的组合，我们中间做一个这种阻隔带以示区别啊，将来我们只考对比啊，哪边这个生活的状况更好， 嗯 啊，当然还有另外的原因，就是我们在植树造林的时候啊，经常会碰到这样的现象，就是在一大片松树中间实际上是种了一些阔叶树种的， 嗯 啊，比如说像鹅掌楸，因为鹅掌楸它实际上是一个我们刚才介绍了啊，它叶子比较大，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种叫阔叶树种， 嗯， 而区别于那些针叶树种，比如说松树啊、杉树啊这些树种，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嗯，核心的原因就是，如果我们把大量的这种针叶树种种在一起的话，对防火、森林防火是不利的。 嗯， 为什 么 这样 呢？ 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这些针叶树种它通常都会含有大量的这种松脂、 哦、 啊，油类的油性的物质。 我们见过那松树，松树里面就会出那个油。 对对对，这种松脂啊、 嗯， 如果大家玩过这种松树木头，或者说跟这种松杉类的植物啊有过亲密接触的话，嗯，多少就会能感受到、啊、它经常会分泌出来这种油性的这种松脂。 嗯、 啊，而且这个松脂是很容易点燃的啊。 嗯， 如果我们以前有朋友烧过火，或者说有野营的经验。啊，我们很希望去捡这样的木头来烧，是吧？ 嗯、 它很容易引火，也这个发热量也很高啊。但是这是我们在使用热的情况下，我们觉得它很好。 对，这是需要点火的时候。 对对对，但是你想象一下，如果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这么一大堆这种好烧的木头聚集在一起， 嗯， 这就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了。 嗯。 啊，这个风势一来，哗哗哗，这个很容易就全都着起来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些阻隔带。 嗯， 而这种阻隔带是什么状况呢？我们不能把那地儿空着，是吧？ 嗯， 你空着一块地儿也不合适。那怎么做呢？我们就会通常来说的做法是，林业部门会在这个一定的区间内啊，会种一些阔叶树种，因为阔叶树种相对来说，首先它不分泌油脂， 嗯， 就是它这个也不分泌树脂，它里面的这种易燃性要低得多。 您刚才提到阔叶树种，这是一个特别专业的名词儿。咱们在城市当中能看到哪些树算是阔叶树种？ 除了松树、杉树、柏树之外，其他都是阔叶树种。 槐树是阔叶树种？ 当然是了，当然是了， 哦、 就是叶子是张开的啊、 嗯， 这样子的阔叶树种。比如说我们平常见到的松，不是平常见到的这种国槐啊， 嗯， 比如说见到的栾树啊， 嗯， 白杨树啊。啊，这些都是阔叶树种、 嗯、 啊，包括我们这个新闻里提到的鹅掌楸，毫无疑问，它也是一个阔叶树种，叶子那么大， 嗯、 是吧？ 所以就是在那儿种鹅掌楸和种国槐是一样的作用。 当然了，这个也可能考虑到当地的一些因素，是吧？ 嗯， 国槐未必就适应那里的气候。 我看鹅掌楸能够长得很高。 啊、对。 它那个照片上，哇，整个那个树就高耸入云， 对，没错， 还是很壮观的。 没错，没错，啊，这个也是一个考虑到，可能这个也是林业部门考虑到这个在有限的空间内啊，能不能布局更多的这种植物体，这也是一个考虑、 嗯、 啊。 对。 对， 所以话说回来，其实这个地方啊，看出来的这个牛字啊，三个牛奔、 嗯、 这是人呢专门在那儿。嘣的一下把种子种进去了。 对，没错啊。我说到这个事儿，其实我又想起来另外一个事儿啊，在好几年前了， 嗯、 那个北京电视台也问过我类似的问题。当时是说什么呢？是在用卫星地图看昌平啊、 嗯， 也就是北京昌平的一个地方， 很奇怪，有一个地方一个竹林长成了一个八卦的形状。 哦， 那个就说这地儿是不是风水的问题啊？因为那地儿特别靠近十三陵。 哦， 啊，说这事儿是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儿，还是一个外星人那个留下的什么痕迹之类的？ 不得不佩服我们新闻工作者的想象力。 于是我们就去实地看了。 嗯， 啊，真的看了。 嗯， 然后就发现其实是一个人造的公园景观。 哦，好让人失望啊。 对对对。啊， 好吧，我们今天讲来的这个，其实呢，像就是邛崃市的工作人员也说了，说他们当年并没有说我要一定要种出个奔， 对， 也没有想到提振股市这件事儿啊， 嗯嗯嗯， 只是说无意当中， 对， 这些树呢落在一起，你从远处一看是三个牛落在一块儿了， 对对， 但是这三个牛，每只牛都是有各自的作用的，刚才也都跟大家说了，就是在种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防火的这个作用在里边。 对， 其实那天我也跟你在聊，就是看到这个事情之后，我下意识的反应是不是这个高山造林的时候，飞机撒种，哎，一不小心一把种子撒出去，就变成了这个形态，这种在实际操作中也是有可能的，是吧？ 嗯，也是有可能的啊，因为飞播育种也确实是一个目前也在应用的这么样子一个技术啊。当然，从我们植入造林的这种有效性而言，还是人工的实地的造林会更有效一些。飞播造林只是说我们大面积的荒山去处理的时候用飞播造林比较合适，但是如果这个地方能够允许我们去有计划的人工亲自的去做这件事的话，那还是亲自去做这件事可以大大提高它造林的成活率。 对，因为你怎么知道那个种子撒下去撒在哪儿了？ 对， 撒完之后它有没有入土，有没有被水灌溉，有没有阳光，在长的时候有没有被虫子吃掉？ 对，更麻烦的是你撒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控制它这个间隔，是吧？没有控制间隔的话，这个你就很可能会出现这个某些区域很密，某些区域很稀啊，这样的事情。你到很密的区域的时候，你以后可能还会迫不得已的去砍掉很多树。 我们回头再来说一下今天跟大家讲到的这件事情的主角啊，鹅掌楸。这个植物呢，我上网看了一下，它的名字除了说您刚才叫到的马瓜木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啊，这名称听起来就特别浪漫，特别洋气，叫中国的郁金香树 啊。 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呢？ 这样说的话，那大概是跟它的整个花有关系吧。马瓜木或者叫鹅掌楸的，它的花被片，张开的时候啊，最初张开的时候还是有点像啊郁金香的这个形状，当然这不全是啊，我们不能说它完全像郁金香，但怎么说呢？这个东西，更多的啊，我觉得另外一层含义还是来自于它是我们中国特有的一个树种，而且是一个非常特有的一个园林景观的树种啊。作为不论是从它本身固有的这种观赏价值来说，或者说它暗含的我们这个中国的这种园林的艺术的美感来说，它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树种。 对 啊，这个是足以匹敌荷兰的郁金香的。 哦哟，这么高的评价呀！好，这个话题我们暂且就和大家说在这儿啊。不久之前呢，我们在网上看到的有一片树林里面种出来了三只牛啊，三只牛的汉字的形状又念奔，实际上呢是在植树造林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个隔离带的使用。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在接下来的照亮新闻深处要把目光放到咱们的西北方向，要跟大家看一下密云和怀柔，尤其是在密云水库这边最近又出现了一种会让我们觉得很不太舒服的草，这个草的名字叫做豚草，这是什么情况呢？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咱们接着聊，也欢迎大家发送短信来到我们的节目10628821828，来说说您自己想说的话。最近北京市植保站检疫科工作人员在密云水库的附近再一次发现了三裂叶豚草，这种豚草的花粉会让人产生严重的过敏反应，甚至还会导致身体生病。三裂叶豚草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人体接触到它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如何能够在生活中辨别出这种毒草？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小心毒草来袭。 能面对人生每次寒冷。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石军，欢迎石军博士，你好。 嗯，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惹草。要说到惹的这个草呢，它是惹着我们了啊。为什么这么讲呢？不久之前北京市植保站检验检疫科的人员呢，在密云水库呢等地是发现了三裂叶豚草。据说这个豚草啊，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会有一定的伤害的作用。嗯，我看到啊，这网上的说法呢，说这个草啊，它的花粉会引起哮喘，而且呢，要是真的因为这个花粉引起的哮喘呢，就会年年得哮喘，一年比一年还要严重。所以呢，我给它取了个名叫做毒草。但是你为什么说管它叫毒草是不太合适的一个叫法呢？ 这样来说吧啊，这个它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毒，这个我们叫的这个豚草，它是一种菊科植物，而且是向日葵族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它跟向日葵还有点沾亲带故这个事情啊， 跟着太阳转头， 它转不了。就算真的向日葵，它实际上那个花盘也不是老跟着太阳转的，开花之前跟着转，开花之后它就不转了。 哦， 啊，是这样子一个状态啊。那个我们说回来，就是说这个豚草为什么它没有那么，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毒啊，砒霜的毒、乌头的毒，这个那种毒啊，吃下去马上就要让人毙命的，不是这样子啊。它的主要的问题在于什么？还是在于花粉的过敏，它的花粉，它开花时候产生了大量的花粉，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容易啊让人感觉不适，甚至是有产生这种哮喘的病啊这样子的一个过敏源。 我在网上看呢，有些朋友接触到这种草的那个照片，它是胳膊就是露出来了拍的这个照片，胳膊上全是那种红红的泡。就过敏之后的身体的这种反应， 有一些啊，对花粉严重过敏的人肯定会有这样的反应啊。这个其实不只是这种草了啊，我记得我们在春天的时候曾经讨论过这个雪松的问题。其实大量的种植这种雪松这样子的一个树种，或者说类似的这种松山类的这个树种散播花粉的时候，也会带来这样的麻烦。这个麻烦其实在我们国家还比较的少了，在日本比较的严重 啊。对，当时我们说那个事儿嘛，那个安倍要砍树， 对 要把日本的这些松树都砍了， 没错， 就是因为自己老是因为受到花粉的困扰，会打喷嚏、流眼泪、流鼻涕。 对，没错啊，这个所以它这个是类似的啊，我们不能说这个。它就是一个严格，就是豚草啊，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毒的东西。当然，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让人致敏的东西。为什么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它引起过敏的原因吧。引起过敏的原因其实是主要是因为这个花粉，或者我们叫花粉粒啊。这个花粉粒里面装的什么呢？装的就是植物的精子啊。就是雄性的生殖细胞。它的主要的目的地是。当然是我们的雌蕊是吧？要精卵结合去产生种子的。这个运送的外壳是需要准备的啊，不能说让精子在空气里面飞过去是吧？那飞不过去，那精子一旦暴露，我们都知道精子暴露在空气中，它自己就完蛋了。 无论是动物的 啊 和植物的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的啊，不能暴露在空气中，所以它有一个外壳，这个外壳我们叫这个花粉粒这个。花粉粒这个壁啊，包壁啊，包粉壁啊，这个壁上面呢，除了这种纤维素啊、木质素啊这样的结构，包粉素啊、纤维素、包粉素这样的结构以外，还有一些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干什么用呢？其实它并不是专门为了让我们过敏的。它是为了啊，将来这个花粉粒落到雌性结构就是雌蕊上以后，为了识别这个花粉粒究竟。对不对？它是一身份识别的标志， 是一把钥匙。 对，它是要开那个锁去的。但是呢，很遗憾的是啊，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在很多时候就会把这种蛋白质啊认为是入侵者。 对，就哪一把钥匙？钥匙要乱捅我， 对， 赶紧给它打个喷嚏，喷出去。 对，这就比较麻烦了啊，它会识别为一些入侵者啊，就把它认为。 虽然这个花粉可能对我们健康并不构成威胁，不像细菌和病毒这样对我们构成威胁，但是它引起的我们免疫系统的反应是跟病菌和病毒入侵我们机体是一样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免疫系统被调动起来，甚至是过度的调动起来， 嗯， 去攻击这些部位啊，包括跟这些蛋白有结合的我们自身的这些组织啊、细胞啊， 嗯， 这样就会发生这种啊打喷嚏啊、流眼泪啊，甚至是黏膜水肿啊，甚至是你提到的皮肤水肿啊这样的症状。 对，甚至严重的都有可能要了命了。 啊，对对对，真的有可能要命啊！这个过敏非常严重的情况下，确实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话说回来，三裂叶豚草它会让大家不舒服，指的是那些对于花粉会过敏的人。 对， 如果说我天生就对花粉不过敏，三裂叶豚草是不是对于我的影响就不会太大，甚至没有影响？ 对，这个是没有，它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对它过敏，但是过敏的几率会很高。 嗯，那话再说回来， 啊， 你看我是一个对于花粉很容易过敏的人，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去山里，在山里呢，这个下了车以后啊，就在旁边看一看，我的面前是一棵松树，然后呢，我路过那个松树的那一瞬间，我就连续打喷嚏。 嗯， 我肯定是对花粉是过敏的人。 没错。 那对花粉过敏的人，他会不会分？你看，比如说我对松树过敏，但是我有可能会对这个豚草不过敏，或者我挑着过敏，有哪几样东西我不过敏？还是说我只要对花粉过敏，所有的花粉我都会过敏？ 这个就因人而异了，个体差异性非常大。 嗯 啊。我们不能说，我对，比如说我对百合的花粉过敏，我就一定对松树过敏，或者一定对豚草过敏，这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每一种花粉它上面带的那个蛋白都是不一样的。 嗯， 啊，这个东西你究竟对哪种物质啊有这种敏感性，或者说能引起你免疫系统的反应，这不好说。 嗯， 啊，可能是一种，可能是两种，可能是全部。 嗯 啊，当然了，如果你对这种百合过敏，或者是像玉龙这样已经是既有这种花粉过敏史的，嗯，有很大的几率是对这个虫草也会过敏的。 所以看见它要离它远一点。 啊，对，还是离它远远的比较好。 我们是一个广播节目，只能跟大家说这个名字叫三裂叶豚草。 对， 但是怎么能够让大家知道这个是三裂叶豚草，这个不是三裂叶豚草？ 这样吧，教大家一个比较容易的一个辨识的方法啊。当然这个方法也不是说完全科学，但是能帮大家躲过很大程度上躲过这种草吧。这个草有什么特征呢？首先它比较高大。 嗯 啊，区别于我们平常见到的这种一般的杂草，它一般杂草我们看也就是长个四五十公分已经觉得草很深了，是吧？ 嗯嗯。 但是这种草呢，它能长到2米到3米。 哇，这是一种威猛挺拔的草。 啊，非常高大啊。经常我们看图片的时候啊，就会看到旁边站一人啊，这草比那人高多了。 哦。 啊，经常会这样。另外一个大家注意一下啊，它的叶子也非常的特别。 嗯。 它的叶子是叫三裂叶嘛，为什么叫三裂叶？就是说它整个叶片是裂成三个裂片的。 哦。 啊，有点像一三叉戟的形状。 嗯。 啊，注意看啊，有点像三叉戟的形状。 嗯。 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花，整个的花，或者我们叫花絮，像什么呢？像我们平常见到的这种蒿子的这个花，青蒿呀。 什么颜色？ 其实是灰绿色的。 灰绿色。 啊，对，灰绿色的，就是垂着一串一串的啊。 嗯。 像一，怎么说呢？像吊灯一样，一小串一小串。那个花絮非常小。 嗯。 啊，我们只能看到一穗子啊。灰绿色的这种穗子在上面挂着， 嗯 啊，这样子的一个，如果我们碰见啊有这样三个特征的这种草，离它远点， 嗯， 不是什么坏事啊。 对，好，我们今儿跟大家来说了一下这个三裂叶豚草。 嗯， 刚才说这三裂叶豚草啊，我对数字比较感兴趣。 嗯， 那有没有存在四裂叶、五裂叶、八裂叶、十裂叶？ 我们国家没有那么多裂啊。那个，我们国家其实的豚草的种类比较少了。 嗯， 我们因为豚草并不原产于我国， 它是一种入侵的 物种。啊，这是入侵物种啊。 这个三裂叶豚草是不是一种很厉害的入侵物种？ 没错。这个我们国家有的两种豚草其实都是从外来的。 嗯， 啊，一个叫普通豚草。 嗯， 普通豚草就是说玉龙刚才提到的，是不是裂比较多？那个裂确实比较多啊， 整个那个叶片裂的像一羽毛似的。 嚯！ 啊，这个是这个 羽毛 那是。对，不叫羽毛豚草，叫普通豚草 啊。 这个三裂叶豚草呢，是另一种。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就这两种， 嗯 啊，都是外来的、 嗯、 啊。这个三裂叶豚草从哪儿来的呢？是从这个美国和墨西哥交界的地方， 嗯 啊，这个它原产地在这里啊。 嗯、 最初被我们发现，实际上是到1935年的时候，我们才在辽宁发现了这种入侵种。 嗯 啊，那个时候能还不认为它非常非常厉害是吧？但是近几年来啊，它的这种扩散非常快啊，在整个东北，特别是在东北地区以及北京地区啊， 嗯、 就是它的分布区越来越大。 因为它的块头长得很大， 对， 和别的这个植物会争水， 没错， 会争地，会争养分， 没错， 所以它就很厉害。 不仅如此啊，除了块头大，它还有自己的绝招， 嗯， 它还有自己的化学武器， 哦， 啊、 什么呢？ 就我们叫在植物学上叫化感作用，实际上它就是、嗯、 化感化嘛， 不是化感化，是化感作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会分泌一些类似于化学武器的作用。 Wow、 这个把旁边的这种植物全部杀死。 哟， 对， 这么厉害。 特别是针对于像玉米啊、大豆啊这种杀灭的力，特别特别的强。 这是植物界里的恐怖分子 啊，绝对是。 那咱们对它有什么办法呢？ 到目前为止，我们其实没有非常非常有效的办法啊。 嗯、 我们能用的方法都用上了，用什么方法呢？人工除草， 嗯， 去拔、 嗯、 啊。当然，这个需要很多的人工，而且。它很快就死灰复燃，因为一株豚草它能产生多少种子？能产生5000粒种子。 哇！ 所以这个事情你肯定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嘛啊、 嗯！ 你没办法人工搞完啊。那还有一个方法，用除草剂。 嗯 嗯，当然除草剂并不是我们想用的一个方法，是吧？除草剂对于整个生态环境可能都有影响。 对、 啊， 这个豚草长这么粗壮，你得用多大的量、啊？ 对，这也是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也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另外还有研究人员提出了，要不然我们把天敌引过来。 嗯，它有什么天敌、 啊？在原产地还是有动物去吃它的、 嗯、 啊，我们把这些动物引过来去吃它， 嗯， 是吧？但是这又带来一个问题，如果那动物过来了，发现哦这么多好吃的，又没有吃这种动物的动物，这就又麻烦了，是吧？ 嗯， 这相当于一个生态灾难了啊，这事儿也是慎重在做。啊，再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让它染病， 嗯， 啊，专门培养一些这种霉菌啊、 嗯， 我们叫锈菌去感染它，让它得病，都得病死了， 嗯、 啊，这个清除这个危险，但是这个也还存在风险，是吧？如果这个霉菌一旦脱离控制，啊，变成了一个 不该染的， 对对，这又回来引来麻烦，是吧？嗯，这。所以这些方法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无奈的方法，当然最好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能维持本土植物的健康种群的成长。 嗯 啊，如果是我们正常的群落在正常繁殖、正常繁衍、正常生长的状态下，这种入侵种是很难插进去的。 嗯，这话怎么理解呢？ 啊就是、对，就是我们因为所有的空间都被我们的本土植物利用的非常好了，比如说高处有树木，或者说大灌木啊，底层有小的草本啊、 嗯， 再小的有苔藓， 嗯， 甚至蕨类植物啊，这个是完整的一个生态系统，外来的种是很难插足的，就像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说呢？我们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嘛， 嗯， 是吧？如果你是蛋是非常完整的话，嗯。外来种是很难侵入的， 所以话说回来，就是正是因为咱们本身的这个植物的生态链条出现了问题，外来种才有机可乘，才能够入侵进来。所以今天我们也和大家说了这个事儿啊，说了说豚草的厉害，也说了说呢，其实它入侵是因为人类或者说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人给它提供了可乘之机。 嗯， 我觉得如果说维护大自然的平衡，光靠大自然本身之外，还是要靠人要继续努力。其实维护的不仅仅是大自然的平衡，也是维护着我们的一方安稳、幸福、健康生活的土地。 嗯， 好，再次感谢植物学博士史军做客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 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